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放弃了烦恼，不见了年少， 仿佛你又在我耳边笑。我们约定的天荒地老， 回家乡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